也不可让头发自由生长，应该修剪头发。任何司机要进入内院时，不可饮酒。他们不可娶寡妇或弃妇为妻，应娶以色列家族的处女为妻，或娶司机的寡妇。他们应教训我的百姓，区别圣与俗，知道洁与不洁。在诉讼上，他们应充任裁判，按我的法律定断。他们在我的各种庆节上，应遵守我的法律和规例，又应圣化我的安息日。他们不可走近死人，免得沾染不洁。但为父母、子女、兄弟和未嫁的姐妹，可自然不洁。在他娶洁以后，再过七天，他要进入圣所，进内院，为在圣所内供职的那一天，应奉献赎罪祭，无主上主的断语。他们不可有产业，我是他们的产业，在以色列也不可分给他们地业，我是他们的地业。他们可以吃素祭、赎罪祭和赎过祭，凡在以色列所献的禁物都应归于他们。各种出熟之物和你们借举祭所献的一切祭物应归于司祭。此外，将你们粗麦面中最好的一份给于司祭，好叫祝福降在你们家庭中。凡自然死或被猛兽撕裂的飞禽走兽，司祭都不可吃。